咁啊，以上咧就按呢個次序解釋呢個五行。咁啊，在經上講咧，更有呢個一心五行，所謂修一行具足一體行啊，一體行即是一行。咁啊，佢哋圓融嘅五行，如同《涅槃經》裏邊講，佢話復有一行，佢哋如來行啊，所謂大乘係大波涅槃。咁啊，《本經》亦都講佢哋有三波提名大佛頂，首靈炎王係具足萬行啊。咁啊，既然係首靈炎王具足萬行啦，咁啊，當然亦都圓行啦。跟住十方如來依此一門超出啊，妙莊圓露，又話指四層佛而一路涅槃門，又話十方薄伽梵，咁啊依此而一路去涅槃門，而得證一佛果，都係空止一心嘅圓五行。咁啊又話，如果係因界增定，因定法慧。咁啊，屬於呢個圓性行。若是話一心專向法菩薩願，咁啊，屬於呢個圓梵行啦。若是話於奢摩陀中用如來毗婆舍羅清淨修正，漸次深入，就係、是、圓天行啦。若是話應生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道諸轉，與彼同時稱讚佛性。就屬於呢個圓嘅應義行同埋定行，咁啊，始終經題話菩薩萬行者，菩薩咧係萬行之人，萬行就係嚟菩薩嘅事現啦嘅事業，咁啊，菩薩發願必定要修行，所謂願行具足，先至能夠達到佢成佛嘅目的，咁你叫做菩薩萬行。咁啊，最後咧。就是解釋首靈炎，咁啊印度話叫做首靈炎啊，中國話咧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咁啊一切事就因為從因緣所生，咁啊既然因緣所生法啦，咁啊先無後有咯喎，咁啊因此一切嘅事相咧都係有生有滅，有始就有終。有善地有壞啊！嗱，例十法界嘅依報正報種種形相，無量之別不同，通明嘅就一切事相。咁啊，在本經咧第三卷所講嘅五音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乃至第四卷嘅三種相續二十五行啊，五十五係真菩提道七趣星塵。同埋呢個五十重陰魔境都名為叫做一切事相，咁啊究竟堅固咧，就係此理啊，係不生不滅，非因而自然，非緣合不和合，咁嘅一切事相啊，本來就係如來藏，本來就係常住妙明，不動真如，妙真如性啊。在一切事相之中，法法都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永无败坏，咁就叫做咧系究竟坚固。咁啊，本经嘅首灵炎王，咁啊，亦为佢哋一切事究竟坚固啊。嗱，咁啊，既然一切事究竟坚固啦，咁啊，佢就必事相而成。这个理性啊，就是或者这个生灭的事相，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啊，那就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即是成理，即俗谛，就是真谛。那么但是这个藏经之中呢，那么别别有一部啊，叫做首灵炎三昧经。咁啊，其中咧就專門啊講呢個定嘅功用嘅威力，係屬於為呢個心慧菩薩啊所修所說嘅。咁啊，與此經咧化道呢個初心方便咧就唔同啊，所以我就唔根據咧此一部《首靈炎 三昧经所讲道理咧，嚟到解释呢个守灵言。咁啊，在呢个涅盘经里边咧，佢话守灵者就系一切事境，呢、这个言字咧就译为佢哋坚固啊，即是话一切事不断坚固，就名为佢哋守灵言。咁啊，现在此经说明正报依报所讲咧，呢、这个守灵言就系说明今日处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就系虚妄明灭。咁啊，一切事相啊，因缘和合而有啦。咁啊，若是因缘别离之时咧，咁就不可得咯。咁啊，所以一切事咧就有生灭，有始终，有成坏，但系本体就不生灭。所以话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来状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咁妙真如性啊，性真常中。你想求于去来迷不生死咧，系了不可得。咁啊，即时相成理性啊，即生灭始终成化嘅自相咧，就系、是、呢个不生灭嘅本体。咁啊，经中又讲佢话诸法所生。是唯心所现啊！一切因果世界名行因心成体，呢啲经文咧都系说明啊，从呢个究竟坚固里幻起一切法，即一切嘅事法啦，就系、是、究竟坚固如如不动嘅妙理。咁啊，藏经中我哋刚才所讲只一部嘅首灵而三昧经啊。若是话翻译过嚟，叫做电相分别。嗱，咁啊，电相咧就说明佢咧系坚固啦，但系分别咧就即系大用。所以此一本藏经中所讲嘅首灵言和三昧经咧，就属于从体起用。咁啊，佢嘅电相分别系从体起用。咁啊，凡系此经咧，就一切是究竟坚固守灵言王啊，就属于咧摄用归体，所谓反妄归真啊，于一切事相之中，我独得佢个本体啊，就系、是、不生不灭，所以就叫做一切究竟坚固，名为叫做守灵言王。咁啊，本经咧。咁啊，与呢个《法华经》啊个道理咧系相同嘅。嗱，《法华经》话诸法实相，咁啊，诸法就叫一切事相咧。咁啊，实相啊即是啊本体。咁啊，诸法系有生灭啦，实相嘅本体不生灭嘅。咁啊，所以《法华经》个诸法实相，咁啊即是系本经所谓一切事啊。是究竟坚固的守灵言王。咁若是话《法华经》里边所讲啊，所谓世间上常住，咁就更加与此经嘅一切是究竟坚固嘅道理相同。因为《法华经》所讲嘅世间上常住，咁啊即是话世间上就系生灭。咁啊，世间上个本体啊，就系常住。咁啊，常住就不生灭啦。咁啊，既然世间上系生灭，本体系常住啦，所以我哋顺住呢个经文咧，咁啊，世间上嘅事相系生灭，本体系常住啊。咁啊，即是系本经所讲啊，所谓一切事系生灭始终成坏啊。佢个本体咧系佢个究竟坚固，咁啊所以诸法实相咧，咁啊即是系一切事究竟坚固，咁啊彼此咧个道理咧系相同。咁啊现在所讲，佢话诸菩萨咧万行守灵业，若是话藏通二教个菩萨，佢就从始至终啊。都不知呢个大佛顶礼，虽则佢历劫身勤修习，结果佢灰身灭智啊， 只是断这个见思烦恼，正这个真空理体，属于这个小乘的寂灭，不能这个究竟坚固。咁啊，若是话别家菩萨喺初发心之时，即是修空观，后来从空出入假观度众生，断尽三界嘅见思啊，以及出世间嘅尘沙烦恼，但系中度佛性未证得，咁啊无明烦恼啊未曾断。咁都不明为佢哋知得大佛顶礼啊！咁啊，唯有咧到到破无明，咁啊登初地啊，咁啊亲证中道佛性嘅本体。咁啊，即使咧佢初初知道有呢个中道佛性，但系未曾嘅究竟啊圆满。咁啊，唯有圆教菩萨。他善大佛顶礼以为物因，然后依此起行，他经历由了解到四科七大法中除具一法为所故名，一一法都是不竟坚固，说明二十五法中二十五为圣人所修，二十五位圣人在这个二十五法之中随修一法都可以得正入圆通，亦都说明万法虽多都得出这个六根六尘六色七大的二十五法，以这个二十五法统括一切法。二十五位大菩萨大阿罗汉大圣人他于这个二十五之中法法了解他是生灭事相，本体呢是不生灭，所以法法都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守灵圆和，而得到证入呢这个圆通，如同这个优波罗沙婆尊者，他初观不净，生大厌离，由若王若上二法王子他为世良医，又例如大尊者供养日月灯明佛的舍利燃灯烛明，以紫金光菩萨形象为原因，咁啊又周利盘特阿尊者无多闻性啊，以呢个调出入色为方便，乌初得摩尊者观诸冷暖气，得到神光内形，化多人心成智慧果，咁啊慈地菩萨就譬如地代法啊，咁啊皮舍如来。教他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咁啊，如是种种嘅权巧方便行，通通摄入呢个圆通啊！咁啊，说明呢个大佛顶礼属于呢个平等法性，由于从体起用有种种发生，若是摄用归体啊！则一一事上都是守灵炎黄大定，毕竟呢是不生不灭，所以就叫做诸菩萨万行是守灵炎，一切菩萨呢即是本经的二十五性包括晒，于这个二十法之中随修一法，法法事上是生灭，法法事上的本体呢是不生灭，是究竟坚固守灵炎，咁就叫做诸菩萨万行守灵炎。咁以上呢就是将呢个别题大佛顶原来密因修正了以诸菩萨万行守灵炎的别题呢，咁啊略略呢系解释。咁啊在古德啊，佢就话此一个别题，呢个经题呢就不得体中容。大佛顶属于顶面，就是唯一经的正体，它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属于寺庙，是显示一经修行的重要，诸菩萨万行守灵炎属于行庙，就是唯一 坚定力用，所以古德话此题呢不出题中用。咁啊，又指一个坚题，运用呢个性修人法因果六字解释，咪跌不整，咁啊属于如来藏性，非因非果，但能一切因果所依。嗱，如来属于果人啊，默因修正了义，系果切因缘。菩萨咧就系因人，但系万行守灵言咧就系因该果海。咁啊，由此经题可以符合经中大定嘅名字嘅解释。嗱，经中讲就话有三摩提，名大佛顶，守灵言王，具足万行。在十方如来一年超出的妙庄严罗，咁啊所谓具足万行者咧，咁啊即菩萨的万行啦。咁啊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啊，咁啊即系如来默因修正了义啦。咁啊若能若然的色周永恒，但系经中取呢个大佛的为圣德啊。取守灵阎王呢就是为修德，咁啊正修不二啊，合成呢个三昧之名，我就是一种显示所谓五大佛顶嘅力性，然后先至起修。而全修啊所妙契嘅，亦系此个大佛顶里啊，所谓正修不二，名之为妙。而以具足万行，一门超出两句经文啊，就系别别显示呢个守灵言三句嘅功能，就系若是话依此嘅守灵言王去修，咁就可以妙契呢个大佛顶啊，生不灭嘅妙理。咁你有全个经题，可用个大字嚟解释。咁我哋大佛顶咪有个大字啦，咁啊全词咧可以用个大字嚟解释嘅，咁啊佛就系大字，顶字咧就系大德啊，如来同埋菩萨属于大，默因就系大因啊，修属于大，经系属于大果，了义系属于大理啊，守言咧系叫做大定啊。经之一字呢名为叫做大教，咁有全个经题可以用个佛字嚟解释，咁大佛顶啊嘛，咁有个佛字啦，咁全题呢可以用个佛字嚟解释，嗱大系佛身，嗱顶啊就系佛德啦，咁如来就系佛号啊，默因就系佛因，修系佛事啊，经系佛果。了义就是佛理，菩萨呢就是真正佛子，万行就是佛行，守灵言就是佛定，经之一字呢就属于佛教。那么有权是可以用个顶字来解释，那么我们经题叫做大佛顶，那么有个顶字呢，我就可以用这个顶字呢来解释权题。那么顶我哋曾经讲过，就系、是、以最上为义，咁啊大就系最上嘅不生灭理，佛呢系最上嘅般若智慧啊，如来与菩萨系最上人，默因系最上因啊，修与共万行系最上嘅事业，正呢系最上果，守灵言叫做最上妙定啊，经呢是最上的教法。咁有全个经题可以用呢个守灵言去解释。咁我哋本题呢就叫做大佛顶守灵言经啦。咁所以本题呢亦都可以全用守灵言嚟解释嘅。咁印度话呢个守灵言啊，咁中国话佢哋一切是究竟坚固啊，所以大字是究竟坚固不生灭理的，佛字 就是究竟坚固的波野智慧，佛顶就是为究竟的坚固果，那么最高无上。那么如来与菩萨呢，是这个究竟坚固人，那么默恩呢，是这个究竟坚固恩呢，修用万行是究竟坚固的事业，了义和这个经字呢，属于究竟坚固教。那么以上就是解释这个别题，即是道德经，原来默恩修正了义知菩萨万行首领义，这个别题的道理呢，经字呢是简略讲完。那么向下就是解释的经字，那么大佛顶首领言啊，是属于一经的别题。那么经之一别一字，是属于这个通题啊。那么经是属于这个能传的文字啊。大佛顶首领言全个经题呢，就属于这个文字之中所传的道理啊。所以此一个经题呢，是具足能传与共所传啊，亦都具足呢通与共别。咁啊，经一字，印度话叫做修多罗，咁啊，译名叫做修道路啊，译名叫做苏丹南，就系印度咧呢、这个南北音格唔同。嗱，咁啊，即使我哋系中国，唔好话讲外省啊，咁啊，就算我哋广东人嚟讲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嗰啲鄉音咧唔同嘅，有客家話，有白話，都客家話都仲好啲啊！你話如果潮州話咧，好多人都唔懂啊，咁就變成呢個翻譯呢個音就有呢個輕重唔同啊！咁啊，亦有啲話咧，例如啲四邑話咁就特別重喎，咁啊佢呢個音韻咧，亦都有多少咧，又輕重唔同啊！咁啊，單係一個省就已經有咁多話唔同啦，何況全國？所以印度咧，咁亦都係啊。舊時印度未曾統一之前啊，咁啊分為佢嘅東南西北中啊五印度，所以前後啊南至北咧，咁啊佢呢個鄉音有呢個輕重唔同，所以就有以上咧咁多個密字啊唔同啦。咁啊，中国话名为叫做契啊，咁啊，亦名为叫做经，或者翻为法本，或者翻为善，或者翻为善语噶。咁啊，但系我哋智者大师啊，咁啊，佢系大智大慧之人啊，佢就将呢个契同埋呢个经两个字咧合埋嚟，咁啊，索性咧将呢个梵文的修多罗啊，咁啊合称为佢嘅契机，所契事、契理啊、契性啊，亦都契机。所谓契事者，咁啊佛以方便权智啊，咁啊分别呢个四圣六凡十八界嘅依正因果修正之事，名相区别种种唔同。但你能够通达无碍，所说是真实不虚，与事实相应。咁啊，例如此经话行沙界外啊，咁啊一的之与佛都上知其投诉啊。佢话现前种种从点解会直，嗰啲经立点解会曲，佢都皆了缘由啊。对于一切嘅事实呢，能够了解得清清楚楚，咁就叫做契事。咁啊，契理咧就系、是、以真实智慧说呢个第一二谛，佢通达所有一切事相之中啊，法法都系唯心自性，心我根本无法可得。佢凡有所说，都与呢个实性理体相应。所以经中富流罗尊者讲，佢话大威德世尊啊，佢话善离众生就敷衍如来第二谛， 嗱，咁啊大威德世尊就係佛啦。咁啊佛以十智慧為眾生啊，敷衍呢個如來第一義諦啦。咁啊即係契離啦。嗱，咁啊佛咧自己亦都講，咁啊我今嚟與啊宣揚微妙法喎。咁啊佛咧為我等啊宣揚呢個第一義諦微妙法門啦。咁佢所說就叫做契離啦。咁第三咧就契性啊，就係話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所說，不論大小權實，道漸偏圓種種法，咁啊與過去法，與共現在法、未來法啊，乃至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啊，彼此咧係相同，冇乜兩樣啊。嗱，如同《花蓮經》諸菩薩説十住十二十回向十地，咁啊，其中有不有十個不可涉佛剎極微塵數嘅諸大菩薩，同名叫做法位，同名咧叫做功德林啊，同名叫做金剛床，同名叫做金剛座。佢在諸菩薩前讚言，佢話：善哉善哉，佛子所說真實不虛，我等國土都亦是此法啦，乃至文字名句都亦都相同。咁啊，说明咧，佛所说唔单话系啊，十方三世诸佛所说，咁啊，亦都咧，尽空遍界所有说咧，亦都系彼此相同啊。咁就名为你嘅契性。咁第四就叫做契機，就係、是、佛一音演說法，咁啊眾生隨類各得解啊。呢兩句經文係出於《維摩經》，咁啊説明一法，説法咧係一音，咁啊但係眾生隨佢呢個種類唔同，所謂大根者佢聽到咧啊，佛一家説大法，好似係專為自己説嘅。咁若是话呢个中根论者佢听佛说法咧，啊佢觉得佛所说咧，啊亦系为佢自己讲得清楚啊，令佢好了解啊，只得为佢一个人而说啫。啊咁若是话嗰啲小根性啊，听佛说法咧，啊佢亦听得津津有味啊，十分了解，佢认为佛咧好似特别为佢一个人而讲嘅。咁其实佛咧所谓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啊，一音说法就是二类等解啊。说法的音声是一种，但是总的真性种类不同啊，但是听不懂了解啊。这种就是说明法啊，那种的慈悲音。那么既然法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那么由解起行。咁啊，因缘果门啊，离生死苦，正列成罗。咁啊，佛一啲说法能令众生二类等解，由解起行，由行正果啦。咁啊，就说明佛所说嘅教法咧，能够适合众生嘅机情，咁就名为叫做契机。咁啊，尊者咧就系法也。咁啊，法咧就是、以鬼词为义啊。咁啊，十方诸法都系依经中嘅法理修行而得出生死，而进涅槃啊，好似一架火车啊，啊，例如我哋现在呢个地下铁路啊。咁啊，佢有条路轨咧，咁啊以呢两条路轨啊嚟到得扶持呢一部车。使到呢一部车嘅依照呢个路轨嘅行啊，咁啊平平稳稳，而且好快咧，咁啊将我哋啊去到呢个目的地。所以经者就法也，法咧就以鬼词为义。咁啊鬼词就有三种，所谓交可鬼系理可鬼啊，以共行系可鬼。咁啊乜嘢叫做交可鬼咧？经中讲，通过无上法王的是真实语啊，他如所如说就不寒不忘。咁啊，佛说法是真实， 冇半点虚狂啊！咁啊，呢种教法我哋应该相信啦。啊，呢种教法咧可以啊令我哋免生死噶。咁我哋应该要相信噶喎、哦。啊，佢话又说，于是佛顶光在释迦多波那秘密陀明了章句，能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啊！不就话如是法门，先过去行沙劫中离尘而来，即成此心开，得无上道。又话是明如先佛世尊决定清净灭灭，又话汝等供养十方而来，究竟修尽，最后垂发。又话汝等必当啊，将如来语，以我灭后开示末法，遍灵众生就觉了思义。又话作大国王清净标志啊！嗱，咁我其他暂时唔讲，就讲呢两句经文。咁啊，佛咧做大国王嘅清净标志，就系说明咧有一个人啦，识月。咁就请问呢个识月嘅人，咁呢个月亮系点噶？究竟系四方嘅定圆嗰啲，或三角嘅咧？咁啊，呢个识月嘅人。他们用了向着的月亮一指，他问了，这个就是月亮了，就是这样了，你看看吧。那所以那个不识月的人，他循着手指所指向天一望，那他就知道这个月呢，如果是十五六，当然是圆圆满满，那即使初七八所看，他就知道这个月呢，因为未到十四五六，那这个月是弯弯的，不过就明白这个月呢是有圆地有规啊，咁啊因为呢个手指呢而得以认识，咁啊佛呢作大国王，咁啊所说都系妙法，咁啊所说嘅妙法都系十方三世诸佛呢有同声所说嘅，系同一个理论啊。咁啊，呢种如是嘅妙法，若是我依之修行，就可以啊，做我哋嘅模范啊，做我哋轨迹，我哋可以依此妙法修行，即成无上菩提佛果，咁就叫做教火鬼啦。咁啊，第二就系离火鬼，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而经中所讲的常住真心正正明体，又说保国真心的国国圆满，又说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又说妙性圆明离诸明相，又说精真妙明本国圆正的非来生死的及诸尘垢。那么如是经文呢，都是说我们一切众生所闻是维持这个不生灭的真性啊，十方诸佛所证啊，咁啊亦系证此呢个不生灭理。咁啊，既为之意悟，都不离一心啊。咁我哋若是返往归根咧，想成就无上菩提道啊，转迷成悟咧，我哋就要依此嚟而修行。依呢个常住真心圣净明体，咁啊点样依咧？咁啊即系开悟咧。咁啊我哋悟呢个保国真心国国圆满，悟到呢个中道了义无弃论法啦。咁啊悟后修就叫做真修啊，亦名叫做不生灭为本修因，亦名叫做默因啊。咁啊日后咧，我哋就可以了契呢个不生灭嘅佛果菩提。咁啊呢种理论系足可以咧为我哋准则，咁啊叫做理可轨啦。第三个叫做行可轨，行就行门啊。如经中讲，佢有三摩提，令大佛顶首名而王具足万行，咁啊十方如来。都依此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咁就行有可轨啦。咁又话此阿毗达摩十方波伽法，即系十方诸法都一路涅槃门啊，都一路依此咧妙法而得证入呢个涅槃嘅堂奥啊。咁啊，当然呢个行门就足可以做我哋嘅轨迹啦。 佢又话过诸如来嘅师门成就啊，佢现在诸菩萨金国入圆明，咁未来修学人佢当依如是法啊，同埋过去诸法此门已经成就啦。咁啊，现在诸菩萨依此法门修行，各国入到呢个圆通，而未来呢个发心修学者咧，咁啊亦都应当依如是法啦。得与进入圆通啊，咁啊此法咧就足可以做我哋鬼犯，咁啊佢就坑可鬼啦。咁啊有边者就常咁啊解法，常咧就系以不变为义啊。咁啊亦都咧有三种所谓交、理、行三种都不变。咁啊何以叫做交不变咧？就系话如我所说。就名为佛说啦，若是不如此说咧，就即多重说。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属于第六卷最后四种清净明慧。咁啊，佛咧为着我哋末世嗰啲苦恼众生业障深重，唔容易修呢个首灵炎王大定啊。咁啊，因此咧，为着我哋呢个末世众生。咁啊，容易成就呢个首楞严大定，然后进入呢个大佛顶里，所教我哋咧，其心啊，不杀、不淫、不偷、不盗，此类人道杀妄啊，绝对不能做啊，可以咧系绝对冇半点嘅商量，除非唔系修行者，若是真修行者想了生死成佛道啊。此类人道杀妄嘅法话，绝对不能有半点嘅沾染。所以佢老人家慈悲，佢话如果同我咁样讲，佢教人名为叫做佛讲啊。如果唔系咁样讲咧，话冇问题嘅，可以马虎啲啦。咁啊，如果咁样讲法咧，就系、是、如同呢个魔王啊。如同呢个魔鬼所说一样，咁啊呢种嘅言教啊，永远都不能改变嘅。所谓唔做呢个人道杀妄啊，系人一切修行人最基本要守持嘅戒律。咁啊，若是话呢个戒不清净啊，就好似乜咧？好似一个所谓漏水嘅罩机啊，你多水都装唔住。理由就是穿窿的，就等于话，如果用个麦底的罩机咧，啊咁就可以装得住水啊。理由咧，佢就系麦底的冇洞啊。我哋想成就无上菩提，咁咪一定要依佛所说啦。对于呢个四种根本戒，要持得清清净净，先就可以因戒生净。因定法位啊，是得名为叫做三无漏行。咁啊，如是讲咧，就叫做佛说。如果你稍有半点啊，逊于人情咧，咁你就属于咗个魔鬼一样啦。咁啊，呢种教导咧系永远不能改变啦。咁啊，叫做教不变啦。咁啊，理不变。就经中咧就好多咁嘅文字啊，乜嘅常住真心啊、圣明明体啊、或国海性情缘都圆情各圆妙啊，咁啊名字唔同，就即系我哋众生本有嘅心性啊。咁啊本有心性系人人本具，个个现实，所以《金刚经》话事法平等啊，系无有高下。咁啊，依此呢个平等妙理去修行，即系唔止妙理而修啊。咁日后就得成呢个不生灭果报，所以跟住一句咧，就叫做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系唔止个平等法而修，咁依不生灭为本修因咧，完成不生灭佛果啦。咁啊，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咁啊，呢种不生不灭。人人本具个个变成嘅理体咧，亦系永远不变嘅。烈火烧唔去啊，烈风亦都吹唔走啊。因为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 若是此理有所更改呢，日后的人就不会修行得成佛道，因为此理永远不变，即使再迷亦都具足啊。有朝一日你遇到的是知识为你开始这个不生灭理，由是悟后起修，就可以得成无上菩提，那么叫做理不变啦。那么第三就是行不变啊。经中说，对于等有学都未尽轮回，自心发心自成，此阿罗汉啊，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都无有是处。就等于话咧，你想尽呢个生死轮回，你想发呢个自成心取阿罗汉果，或者入菩萨位啊，你就一定要坐到场。咁啊，持此个大佛顶九零念咒，令你个身心远离一切魔事啦。咁你就成佛有望啦。咁啊，呢个坐到场持大佛顶九零念咒呢个妙行咧，咁啊亦系永远不变嘅。咁啊，若是话作持观者就名为正观啦，若他观者就名为叫做邪观啦。咁啊，等于话咧，我哋依呢个圆妙三观而起行，咁啊就可以咧断三烦恼，咁啊成三菩提，咁啊修呢个圆妙三观之行啊，咁啊亦系咧唔会变嘅，咁啊叫做行不变。咁啊由经咧，佢就行呢个五种道理啊，所以不翻。咁就保存咧，佢呢个梵音啊，就属于多含故，所以不翻啦。咁嘅含啲五种嘅道咧，嗱第一啊，就佢就法本，就佛所说嘅经啊，系为一切事物根本。咁啊，亦连佢嘅出生语啊，就系、是、依佛嘅教导修行，能够出生一切嘅自然法因果。咁啊，第二系叫做微化啦，逆灵嘅嘅显示，佛所说嘅经法能够显示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依正因果事理性相，能够令呢个行者啦知所归趣，从此咧系舍恶从善。咁啊，第三咧，就是涌泉意啊，咁啊呢个井水泉水咧，系涌出嚟咧就滔滔不绝嘅。你日日去打呢个井水嚟食咧嚟饮咧，你都打唔尽嘅。咁就譬如佛所说嘅经法，亦如是啊，不论显教、密教，一字一句都具足无量意。如同咧呢、这个泉水涌出一样啊，所以《华严经》里边讲，佢话一字法门，海量都数之不尽啊，所以佛经亦为叫做总持，密咒咧亦都叫做总持啊，显教亦连嘅总持，所谓总一切法系持无量意。咁啊，第四咧，就是成默意啊，咁啊呢个斗木佬，佢若果冇咗呢个墨斗线啊，弹一弹嗰一块木咧，佢想戒得嘅正啊，冇歪曲咧就好难嘅。咁佢个墨斗线一弹，佢有条黑线啦，咁啊依呢条黑线去戒咧，就肯定啦系不正，唔会歪曲。咁啊，其经中啊所说嘅道理，能够明辨是非。个分别邪正啊，令诸行者舍邪归正，去恶从善。如此经所讲，五十重阴魔境界，为呢个行者个降魔宝处，亦如呢个明镜高台，使到嗰啲邪魔咧，对呢个修行人啊，系不能扰乱。咁啊，第五就结万义啊，就是将一串花，咁啊将嗰啲散一 第一個關用條線一穿，咁啊連貫起來，可以做一個裝飾品啦。咁就譬如佛在呢個佛經中所說嘅道理啊，能夠貫穿所義理正常，若因若果咧，絕對啦唔會散失。所謂如是因，就係、是、得到如是嘅果報，如同啊用朵朵花穿成一串啊，令佢咧唔好散失一樣。咁啊，佢就結萬義。咁啊，以上咧就係、是、略嚟解釋經嘅道理。咁但係經咧仲有好多道理噶。咁啊，由於時間已到啦，咁啊，明日再講。